三个和尚。一个和尚挑水吃，两个和尚抬水吃，三个和尚呢？这里讲的就是三个和尚的故事。有个小和尚走呀走，走到一个地方，山坡下面有条小河，山坡顶上有个小庙。小和尚正想找个住的地方，就噔噔噔地往山坡上走。小庙里静悄悄的， 有人吗？ 没人答应。 喂喂，庙里有人吗？ 还是没人答应。 啊， 原来这是个空庙。还好，厨房里水缸、水桶、扁担、锅、瓢、碗、筷，用的东西一样也不少。小和尚就在这儿住下了。他走了一天的路，可坏了，就下山去挑水，挑着满满的一担水上山，可累了。 再累也得挑呀，要不哪来的水吃呢？ 过了几天，一个瘦和尚路过这儿，心想，有山有水，真是个好地方，我就在这儿住下吧。他跨进庙门，正好碰见小和尚出来挑水，就说， 小师傅您好呀。 瘦师傅您好啊， 我也想在这儿住，你看行吗？ 怎么不行，我有个伴儿更好。 谢谢，我可坏了，您快去挑水吧。 小和尚一听不乐意了，心想，我挑水你吃水，有这道理吗？就说，瘦和尚，您想吃水吗？那您去挑吧。 瘦和尚说，让我挑水？哎呀呀，您没看见我走了一天的路，已经累得不行了。 您要吃水，让我去挑，说得过去吗？ 您本来就要去的嘛，挑了水来，也不是我一个人吃的。 他们说着说着，就吵起嘴来了。吵着吵着，别说瘦和尚渴得要死，就是小和尚的喉咙里也冒烟了。哎呀，不能再吵下去了，还是两个人一起下山去抬水吧。又过了几天，一个胖和尚路过这儿，心想， 这地方倒也清静，我就在这儿住下吧。 走到庙门跟前，正好碰见小和尚跟瘦和尚抬着一只水桶出来。 两位师傅你们好啊。 胖师傅您好啊。 咱们三个一起住行吗？ 行了。 胖和尚一边擦汗一边说， 天又热坡又陡，我累坏了，可坏了。 两位师傅快去抬水吧。小和尚和瘦和尚一听，脸绷得紧紧的，把水桶落在一边。小和尚说， 您想吃水自己去挑，要不您跟瘦和尚一起去抬。 瘦和尚说，怎么让我抬，小师傅您跟胖师傅去抬。 三个和尚吵起嘴来， 吵着吵着，大家都渴了，可是没人肯挑水，也没人肯抬水。 他们皱起眉头，撅起嘴，坐着一动也不动，身子里像着了火似的，真难受啊。他们就这么一直坐着，小和尚和瘦和尚心想，胖和尚呀胖和尚，等你憋不住了，总会起来去挑水的。胖和尚心想， 小和尚呀，瘦和尚，等你们憋不住了，总会起来去抬水的。可是，等到天黑，谁也没站起来。他们合上眼皮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他们睡着了，一只小老鼠大模大样地钻出洞来，东跑跑，西溜溜，看见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，心里可乐了。吱吱吱，吱吱吱，蜡烛油我爱吃。他爬到桌子上去啃蜡烛，啃呀啃呀，把蜡烛啃断了，啪的一下倒下来，把旁边的布幔子烧着了，一会儿就起了大火。不得了，起火了。三个和尚睁开眼睛一看，火苗已经窜上屋顶，他们急坏了，赶紧拿起水桶扁担下山去挑水救火，舀水的舀水，挑水的挑水，泼水的泼水，好容易才把火扑灭。好险哦！三个和尚一起说，要是大伙不一块儿救火，咱们跟着小庙都烧成灰了。他们半天没吃水，又救了一场火，就更渴了。你猜，这会儿他们怎么样了？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